下面首歌曲呢是来自苏醒《小面试》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是 Miss Pretty。 那由苏醒呢自己作词作曲并且自己演唱啊。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相信啊大家脑海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画面，就是夜幕当中疾驰寻踪，入夜穿梭在城市的霓虹之中，寂寞正在跟踪心跳，追寻着谁的最爱，越夜越快乐。苏醒呢用电音舞曲的元素呢，把现代都市人的夜的生活状态刻画的是简约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只生活在夜里，是不折不扣的夜行动物。伴随着音乐，他们正在搜寻你的踪迹哦。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那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再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也会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来自南征北战的最美的期待，掌声请。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我睁开双眼， 成一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横卧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世间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魇。我可以忘记无语的不安，放下负担，与你相拥时的幸福感带走我的孤单。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 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爱，当作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 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啊，那么歌曲的定位呢就是力量型情歌啊，这不单指的是唱法，更是南征北战一贯的励志表达。爱情呢就是最美的期待，它很奇妙，不知不觉的呢就会来到你的身边，而你呢却一无所知。期待呢固然美好，那么期待降临怎么才能够抓得住不让它溜走，那希望这样一首歌能够带给你梦想成真的勇气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请出的是温岚啊，她要带给我们的是 Never Say Never。 那初听这首歌的旋律呢，会以为是一首快乐的这个 party 歌曲啊，但其实呢跟随着舞曲中间不间断的快节奏，寓意温岚永不放弃一直向前走的一种精神目标。所以呢听听看吧，来自温岚 Never Say Never， 掌声请。 说过的梦全都要记住，为了旅途付上了地图，用我的爱为这不渝的生命留下记录。守住我的黄皮肤，距离成功就差那一步，我相信爱坚持到底是最美好的礼物。 怎么了？ 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我们说走过万水千山，发现回头呢有人等候才是最美的。那在这一路上呢，有的人呢陪你走过一程，有的人呢和你有过短暂的交集，有的人呢开始的时候呢便慢慢的就找不到了。那有的人还是这样，他在你的身边呢会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你一回头他就在那儿，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会有人随时等着拥抱你。那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的话呢，请你一定要学会珍惜呀。 我决定，你决定，那就好，不让太多的烦恼打扰。时间过很快，我们会老，那就尽情拥抱现在的好。我爱你，你爱我，那就好，他们会怎么说不重要，放弃的，错过的都 OK， 来自郭靖的《最美的等候》。没错，每当呢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啊，我们总是会怀疑自己是否能够选择另外的一种做法，却根本不知道不可能再选择。凡是不能再回头的爱呢，你也应该相信自己离开的对的做法，是吗？有些时候呢，你往往需要的是更多一点的自信，更相信自己一点。当别人对你提出意见或者是建议的时候呢，不要着急的否定自己，先想一想他说的真的对吗？然后呢，你的心里可能就会有自己的答案了。你明白了吗？ Since I seen you around, finally catching you here on my ground. You look good, I can tell you've been sleeping. Isn't this the kind of party you hate? I can tell what you think, and you always be making the worst of it all. Did you think by now I'd be crushing and burning straight through the wall?

经在故宫观画寂静，如今呢，一幅幅传世名作前将有旋律流淌。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易烊千玺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丹青千里，以北宋画家王希孟在18岁的时候描绘的壮丽山河图千里江山图为灵感，同时呢也将18岁的易烊千玺呢在今日为这幅画献唱，可谓是中国少年的一场跨时代的交流了。其实呢，把古时候的一些元素加入到现代的流行歌曲当中，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已经是不足为奇了，但是呢勇于把一幅画唱成一首歌，这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一首歌曲《丹青千里》，来自易烊千玺。好啦，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依然也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假求情》。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夏晓彤推出了新歌《归来序》，创作灵感源自内心深处的挫败感。夏晓彤说，有段时间做什么都不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内心很煎熬。为了给自己打气，他写了这首歌。糟糕的人生总会触底反弹，事情已经坏到极致了，接下来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就像歌词中的一句，待至那酒醒后依旧把路行，未来的路还长，不要纠结太久。如果你正在经历什么不顺，希望这首歌也会给你带去力量。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夏晓彤《归来序》。 半壁下西烟月，恰逢时，举金樽笑谈着八千里路，青山 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爱情呢就像是流感一样，它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相遇，在一定的时间里，轻微的流感呢是有必要的，因为呢可以排除身体的毒素。我们呢不能预测哪一天会重感冒，就像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在生活当中遇到另外一半一样。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强烈的感觉啊，当你陪伴在你所爱的人身边，你会觉得一切都很好，爱的越深，依恋也就会越强哦。 不能拒绝，不能防备，没有终点。Hey, yeah, 没机会，孤单将要沦陷。流感病毒现在全面发威。Oh, yeah, 不要再掉，全世界 这不是恐怖片，没有免疫机会，我们都是媒介。热情都绝缘，被吸入变衡水，控制你的体内。 一首来自大嘴巴的电音舞曲作品，叫做是流感啊。 那小的时候甚至是年轻的时候呢，很爱听这种节奏很强的快歌哈。那现在呢，上了年纪之后就爱听一些温暖的这个抒情的歌曲了。小的时候呢希望自己变得精明，现在呢希望自己变得傻一点。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变了哈，唯一没有变的就是可能我们内心的一种坚持，时常回忆起过往，会想起自己从前的同学、闺蜜，甚至是哥们儿哈。没错，我们每个人都爱回忆，是因为我们喜欢以前那样肆意张扬的时间，一去不复返喽。你明白了吗？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安排的是一首非常抒情，而且也会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送给大家。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都已经送你，不要